是传统的中小学包括大学的开学的日子， 嗯 啊，那么我们每一位同学呢又要步入到学校开始新的一个学期的学习的生活，不管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在未来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 对， 面对的压力是很多的，面对的问题呢一定不会很少，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像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运动员一样的思考，一样的运动你才会更强大， 嗯 啊，所以我想呢从这篇新闻的这个报道来讲的话呢，我看到的呢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运动员的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心理的策略。其实我们学校呢有专门的心理教研室的老师，你像这回东京奥运会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参与到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做心理的咨询，包括呢通过心理学的手段呢来让运动员呢增强信心， 对， 克服焦虑，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挥， 嗯， 其实运动员可能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特别是在关键的场次，在冠亚军的决赛金牌是否能够拿到的这个环节底下呢，那么运动员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 嗯，对， 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他平时的训练，尽管如此运动员在这种场合下他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变化的问题， 是的， 所以如何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整体的这种思维不乱， 嗯， 那这个呢可能就在比赛当中，那就如同我们学生呢在考试的时候，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平静的心来面对你的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对， 当然就变得很重要， 是的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实际上一共提了有四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训练，第二个内容呢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第三个呢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对话， 嗯， 那我想他提到的这四项内容就是孟莹在和我交流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觉得这正好是在开学的时候呢学生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运动员的运动和训练过程当中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然后呢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哎，应该可以借鉴的地方， 对， 其实运动员大多数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嗯， 但是又有那么多的运动员不断地追求下一次的成功， 对， 所以这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能不能坚持得住， 而且就得看你的心理足不足够强大，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学校开学典礼上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所以我其中就讲到一点，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不在于智慧， 嗯， 而在于坚持，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好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投机取巧或者说凭着一时的这个小灵光，可能你短时间是得到了，但是从长久来讲呢可能未必，那么你比如说他第一个呢就提到解决问题的训练， 嗯， 你像他解决问题训练当中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发现问题做出决定并将所选择的替代方案付诸实践，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会有一些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遇到的瓶颈，那你像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简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练习它可以促使你身体的发展呢并不一定差， 啊。 对，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关键是呢你要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在什么位置。 嗯 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很清晰的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无从去改正你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纠错。所以你看在运动训练当中呢它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要发现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像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按照原来是按照生理学的这套方式来完成教学的，它就是泛化、分化、巩固和自动化四个过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大脑控制肌肉建立起一个通畅的通道的过程。所以一般在动作学习的时候呢老师的讲解和示范就很重要，那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清楚，你在学习的时候呢才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你才能够正确的学习老师所讲述的这件事情。 嗯 啊，但是呢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你又会发现呢手脚不听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了很多错误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在这个时候呢老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就是要纠错，要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是怎么回事的。有些时候方法很简单，老师就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只要脚踢到我这个位置你这个动作就做对了啊，你要踢不到那个动作就没做到家。所以你看这就等于是要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比较难啊，但是这个难不难呢，其实这头就跟你老师讲的清楚不清楚。为什么有的学生或者有些很多的学生喜欢体育老师，特别喜欢那些动作做得漂亮的老师啊，他觉得那个是特别赏心悦目的同时呢他特别崇拜你，但崇拜你的背后呢是他对你的动作的感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做练习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老师讲解示范就特别重要了。所以再接下来呢就是老师的纠错。 嗯 啊，那纠错就是帮助你学习者呢找出你的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呢去改正，然后呢再用一些练习的方法来帮助。所以我记得前两天呢孟莹和另外一个健身教练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 嗯 啊，那你像那个教练呢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做放松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是应该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作为练习者来讲呢你能不能自己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教练和你的老师呢能不能帮助你发现问题啊，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那这个是你需要找到问题你还需要训练呢。 对，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会的地方觉得有些疑问的地方一定要去问老师。所以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我那个孩子在实验中学上课的过程当中，他们老师就讲说你们为什么放着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不来找我们提问题，你们不觉得可惜吗？ 我上学的时候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老师特别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去问了。 对 啊，但是呢也应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这个不耻下问。 对 啊，这样的一句话去激励大家， 对， 就是尤其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说把学习放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也都不是特别的理解特别清楚，甚至我们说以后步入到工作岗位，我听到的一些给新人的建议嘛，就是你比如说遇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这个前辈啊，你的指导老师， 对， 你问清楚了你接下来做的方向就不会错。 对， 如果你按照你自己认为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上学的时候顶多就是挨老师一顿说，因为这道题你做错了，或者说是这个成绩不理想。但是如果放在工作上，那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 对， 毕竟我们都知道啊，社畜不容易嘛，就是大家在这个 工作当中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出现失误， 没错。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一点，这个解决问题的训练呢，我们是需要有老师、有前辈、有过来人给你做一个引导、做一个帮助的。这种训练或者说叫这种心理的策略，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敢于去提问，敢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展示出来。 对， 我们首先要发现它，然后展示出来， 对， 然后让别人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或者是方向。之后其他的这些心理策略，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就像我们说的最后那一条嘛，自我对话也好，或者说自己和自己的一些加引号的较劲， 对， 去来进行消化了。 对、 嗯、 其实孟云还有一个，这也是从我孩子身上我得到的感受、 嗯， 就是会要和同学去交流。 嗯， 因为我爱人出国驻外嘛，他就去学校住校，这两年的住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他同宿舍的有一个小朋友好为人师，就是打引号的、 嗯、 其实正是他的那个生物学的课程呢，就是同这个同学的交流，这个同学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往往呢，就像孟莹刚才讲的，有时候不好意思呀，或者说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也好呢，不愿意去问人。当然有的时候觉得问老师觉得有点怕，但是同学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啊，其实我自己带学生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他们这么去讲，比如说他们在做论文的时候，那我就会首先告诉他们，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你能够见到的同学去讲。首先你讲的过程当中，第一你自己就要希望把它讲清楚，你自己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对。 第二个，不同的听的人呢，他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对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加以理解和反馈，所以这对你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帮助。所以我说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训练啊，其实在运动员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他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进步。那么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新的问题，那他就是通过这个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想这个他讲到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策略呢，我觉得这是对于咱们各位即将开学的同学在未来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那么第二点呢，它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其实这个里头我理解呢，就是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一些比赛的环节，尤其是在大赛的这个环节来讲呢，是容易紧张的。那么在紧张的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啊。因为人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在体育当中呢常常会讲动作变形， 嗯， 而我们在学习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个概念叫做动力定型。所以你比如说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第一点的时候呢，它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呢最开始解释的，就是泛化、分化、巩固、自动化。所以你老师的讲解示范和你在练习过程当中自我纠错和老师对你的纠错啊，这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反复的练习，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巩固下来。换句话讲，你那个大脑控制肌肉的神经通路呢才建立起来，这条路就跟这个路要从开始选择路线，开始开工，最后把它修好，最后能够通车，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呢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呢学习动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你反复的练习熟练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去感受或者是去关注我动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美， 嗯， 啊，做得更符合这个标准，更稳定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时候选拔的时候一紧张，那这个神经控制肌肉的通路呢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原来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动作呢就会出现问题。 嗯， 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念之差，比如说他想到的是金牌啊，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功，他反而是更紧张了。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是要做一些相应的放松的工作，或者说是做一些相应的对策。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逸结合嘛。其实 还不单纯是劳逸结合、是一个我怎么能让我紧张的心情把它放松下来。 嗯， 你比如说我看到也有那个专门讲这种看一个人的心理，比如说你怎么，你比如说有些人紧张的时候手会不断的搓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体姿体态，他能够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紧张啊，焦虑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讲的这个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呢，你看他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先绷紧不同的肌肉群，然后呢再放松他们，同时呢保持对其的关注。 嗯 啊，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通过这种转移你的内心的这个注意力，通过肌肉的让它紧张，然后呢再放松，然后呢你要感受这个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的这种过程。所以这就等于是我把的那个焦虑的那个焦点呢，转移到了我对肌肉的紧张和松弛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嗯， 就把你的那个紧张的那个点呢移开了 啊， 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有些运动员呢，在比赛前呢，他属于情绪低落的；有些运动员呢，是在比赛前呢，情绪是亢奋的。 对，比赛型选手， 啊， 我们说是。 所以这个教练员呢，他就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性格，然后呢，采取一定的对策。我就印象特别深，我有一个大学当中比我低半级的一个同学，后面他到深圳当这个教练去了。他就跟我讲过，他带队员的时候呢，有一次遇到的队员情况呢，就是比赛前他说我什么都不让他们练了，就带他们出去玩。 啊 啊，那这是一种，那肯定是他过度紧张嘛。 对， 还有一个呢，他说他遇到的另外一次，他的另外一个运动员呢，那就臭骂一顿。让这个运动员呢，就是说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情绪呢发生了改变， 其实就是让他把心中的一些情绪给爆发出来。 对，你像他讲的这个办法是一个自我的方式，就是紧张放松，紧张放松。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或者说呢，我就关注自己的内心的某一个身体的某一个点，这种方式呢它就可以呢，就是说能够起到一个身体和心理之间的一个平衡，然后呢降低呢就是这种紧张的这个情绪。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渐进式的放松训练，其实他这个文章当中提到的就是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然后关键是你要关注到这个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对， 你比如说听音乐就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 嗯，而且我们其实看到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一些放松方式 就比如说像这个游泳比赛之前，有运动员他们就一直在听音乐， 对 啊，用这样的方式， 对， 不管说是让自己放松下来也好，还是说调动起来自己比赛时的那种激动的状态也好， 嗯， 其实这都是他们通过自己日常的一个训练给自己带来的一个调动情绪的一个办法， 对 啊，这是适用于我的。那对于我们的每一位朋友来说，每一位年轻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我是需要在这些比如说重大的事件之前我必须得沉下心来去放松呢，还是说需要被刺激一下才能够得到释放呢？又或者说是我需要彻底忘掉我即将面对的这个大事件，这个大吃一顿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呀、啊、或者说是睡一大觉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 第三点呢，就是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 嗯， 啊，那你像这个呢，它在运动训练当中呢，这个叫做念动训练。 嗯， 念动训练呢，其实这种方法，它是很早就有的。 嗯， 它的简单的原理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给学生也讲过。啊，那你像这种方式的最基本的一种解释吧，它还是源自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出发点。什么出发点呢？就是一个人的动作，它是要靠大脑发放的神经冲动，然后通过神经的传导，让肌肉呢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变化。 嗯， 啊，所以在一个动作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从现代的进一步的对这个动作学习的理论的解释的话呢，它增加了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学习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动机的。那你这个动机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呢，它的动力的起始点啊，他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做。但是你光有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所以他还必须得通过练习。你看他新的这个动作学习模式呢，所以叫第二个叫做动作的连接。 嗯， 这个动作的连接指的就是我们讲的泛化、分化和巩固这三个阶段。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讲解，要通过纠错再加上反复的练习，最后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动作的自动化的阶段。其实这个里头呢，它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个动作学习反复的刺激身体，刺激大脑，刺激肌肉，让它建立起来一个肌肉的这种记忆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然后呢它动作才能完成。所以你看它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跳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运动员呢嘴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个在不断的讲些什么。有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复讲这个动作的过程。 嗯， 有的人呢他并没有讲，但是他是就像过电影似的，把这个动作从他的开始起跑到他的完成，最后跳跃落地，整个的这个节奏他就像过电影似的完整的过一遍， 捋一遍、啊、 其实这个捋一遍的过程呢，就是对大脑刺激肌肉的这个过程它起到了一个加强的作用。 嗯， 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在比赛的时候呢，他利用刚刚产生的这种想象的效应，然后呢再完成这个比赛的动作，他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 嗯， 所以你看他在训练当中呢，他是通过这种念动式的这种训练来达到这个训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比赛的顺利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目的。 对，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啊，先去想一想，万一一会儿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那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做？ 对， 我又可以用平时的哪些办法去应对它？ 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 就是做到心中有数。 对，日常的生活当中同样是这样。 嗯、 就说白了，是你肯定是有很强的能力，或者说是很十足的把握， 对， 去面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的情况， 对， 才可能会在你即将要面对的这个重大事件也好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 说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哎，万一一会儿面试官问我这个问题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对， 其实这些你自己如果提前都预想到了的话， 对， 你在做准备的时候你都能够有一些应对的这个办法。 对， 那自然等到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或者说是这个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它。 其实你看像春晚也好，像我们国家2008年的奥运会的开幕也好，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演出也好，它要不断的彩排。 对，而且其实他们也会做非常多的预案。 对， 就是叫应急预案嘛，说如果万一是发生这样的情况该 怎么办 那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所以你就可以想在学习当中呢，其实也可以是用运动员的这种方式呢来强化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巩固我们学习的一些效果。 嗯， 啊，你完全是可以，比如说我就可以想象我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看书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讲到你如何写这个文章答题。 嗯， 那他就讲到你比如说他就有三个最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论述题，那你可以通过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读它。 嗯， 啊，就我对他的一个描述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就把这个问题呢分解成哪几个部分进一步的去论述它，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最后呢再有一个小的总结。所以这就是一个答题的套路。所以你比如说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肯定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概念的理解。 嗯， 然后就是我们用学术的话呢就是把它解构了，就把它分成哪几块，然后重新按你的方式再把它建构起来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描述清楚了。 对， 最后你再有一个小结。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科研方法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叫做研究的范式。范式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概念啊，那就是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然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构，然后我就用人家的这个范式来解释我的问题。 嗯， 再一种呢就是规则啊，那就是比如说像运动会它有规则，我就按照这种规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一种呢就是按照因果关系，那就是因为什么所以会有什么。所以你看这里头呢其实它这些呢都是把我们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呢怎么去把它变得具体化。那当然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呢很好的去解决它训练当中的问题。 嗯，就我们做好了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 对， 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办法。 对 啊， 所以运动员不是笨笨的重复的练习，他是要带脑子去练习的。所以我们作为同学来讲，比如说我们上课要听老师讲，不仅要听老师讲还要琢磨他背后为什么这么讲。 嗯， 啊，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仅要做题有量的问题，更重要是要从通过量的过程呢找到它背后的轨迹。 对 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嗯， 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对学生也是强调如何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的意识。这个对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作为大学生来讲，你要工作的时候呢，这你是在大学当中最重要的需要成长起来的， 对， 壮大自己的地方。否则的话呢，你拿大学讲的那点东西套用到你以后工作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老师讲的根本对不上， 书本上学的东西和现实发生的完全不一样。 对， 嗯， 所以这里头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学习呢，你像运动员呢，我们看似他是讲到一个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实际上这里头就是要具体问题，你要把它分解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找到一个可以直观的能触摸到的办法去对付它， 对， 去改变它。你看他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 自我对话。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在奥运赛场当中就看到了很多选手都有这样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奥运冠军马龙，还有孙颖莎， 对， 以及一些国外的选手， 对， 就是在看他们不管说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也好，或者说是在自己落后的状态的时候， 嗯， 他们可能在场边休息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准备下一次的试跳呀，或者说是试举啊，对、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在，就像杨老师说的啊，自己都在嘴里头振振有词，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转播的镜头有时候也会把他们的这些自我调节的这种话语啊， 对， 给我们转播出来。 对。 所以大家也就能够偶尔听到他们的这种很有趣的给自己打气的加油的这些话语，其实你听起来就是那几句， 很简单、 啊、没关系，放松一下啊，我再调整一下，或者说加油，你是最棒的。 对，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 对， 但是放到运动员他们在面对这样重大赛事的时候，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这些话都变得更加有魔力了，会对运动员的这个 自我暗示， 对心理状态的调节起到很大的作用。 没错。 嗯，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运动员实际上在他长期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呢？你看作为一个运动队来讲，除了有他的教练，就是总教练以外呢，其实他有很多的相关的不同专业的教练和科研人员。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的背后呢，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多个不同的人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运动员是在外面表演的，他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和教练员啊，你让他们分得很细了，有关注技术的，有关注体能的，还有关注心理的啊，包括义务监督的。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他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但是呢你再多的都是外力，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自己啊。如果你的心结解不开，那你依然是达不到这个更高的这个境界的。 嗯， 所以运动员呢在有的时候呢这里头呢也是跟他的训练和训练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智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这个全红婵就非常有意思，你看刚刚14岁， 嗯 啊，你看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就像是一个大将风度的， 对，这个心理相当成熟啊，感觉。 对，但是呢我想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一定会有一个波折的过程。 对， 嗯， 对， 因为他第一次参加大赛嘛，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还不会是那么大。但是呢作为运动员来讲呢，恰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变得成熟成长起来的。所以你像我们每一个学生啊，然后在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对话。其实不断的自我对话更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嗯 啊，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你就很难找到一个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所以自我对话呢它里头有很多的我们自我暗示的部分在里头啊。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是我们用更理性的思维来面对自己的现实，找到自己下一步呢可以发展的增长点。所以运动员呢他也是要，你比如说运动员，现在我是没有去过了，以前去过，就是他们要写训练笔记的，要记录自己一天训练下来以后的心理感受的。 对 啊， 对， 那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在训练过程当中好的一面和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嗯 啊，那你像我认识的一个北体大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你知道做什么吗？ 嗯， 做运动员的梦。 做运动员的 梦就是研究 的分析， 要分析他的梦 啊。我以为您说他做运动员的梦 不是不是 这怎么做呀 他做运动员的梦境当中的一些情况，然后通过梦的方式来解释他的一些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哇，就是我们之前的确没有想到说梦境会对我们的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的。 对，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 其实它是不无道理的。 它是分析它的那个，然后从中找到它一些心理上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结也好， 嗯， 或者说它的一些薄弱的环节也好。 对。 所以你看从体育来讲的话呢，它的研究呢是越来越细致了。当然这个细致的背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就说明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的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了。所以一个真正站到奥运赛场上能够拿到金牌的人，说老实话都不是简单的人。 嗯， 啊，那一定是心理非常强大。 我们说那都是王者嘛。 对，但他背后呢又一定呢是有很多的人帮助的结果，还有国家提供给他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条件。 嗯， 啊， 对， 让他能够全身心的来去完成这个运动。 嗯， 啊， 对。当然我觉得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各方面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完备的保障，这的确是一个运动员，尤其是这种专业级别的代表国家层面的运动员， 嗯， 他们所必须的。 对， 放在最终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同样这也是这位运动员，不管是这一位运动员还是我们这个团队， 对， 这个队伍， 对， 他们每一个人所需要去对于自己心理进行的这个调节。 对 啊，所以说前面的工作做得多好再好， 嗯， 都是需要最终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口去把它体现出来的。 对， 那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最后一步啊，就是要我们说的这个自我对话的这种方式，放在我们的普通的每一位朋友身上，也都是需要给自己不断的有这样的心理暗示。而这样的心理暗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多一些的，不一定非要放在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才这样做啊。比如说我明天要去面试了， 对， 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又或者说是我明天有重大的考试了，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对， 可能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断的去给自己这样的自我暗示或者说是鼓励。 对， 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跟自己说一句， 对，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今天又要棒棒的。 对， 我要这个加油。就是每天不断的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话，其实我们的不管是从心理上也好，状态上也好，还是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好，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嘛，有的朋友因为一睁眼发觉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可能就影响了他的心情，然后整个人好像都是我们说的那种叫丧丧的。 对， 然后这一天他从出门看到的以及他自己感受到的，最终比如说到单位也好到学校也好，他就觉得怎么今天这一天刚开始我就过得如此不快乐，而且好像全世界都在和我作对。 对， 但是如果今天我一睁眼给自己就去暗示说我今天又要加油，我今天要开开心心的，那你接下来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有魔力的一样，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今天都对你特别的好。 对 啊，然后让你不断的在拥有一些惊喜。 没错，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自我对话或者说叫自我鼓励带给你的影响。 对，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呢，你看他这个运动员的训练呢，他提到的这四条内容呢，它涵盖了一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情绪管控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一个人的自我情绪的管控对一个人的健康，对一个人的学习和生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开学啊，开始新的一个学期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向运动员学习。 嗯， 其实学习呢其实就是用运动员这种更积极的面对运动的这种心态。 对 啊，再用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这些看似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情绪管控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呢变得就像孟颖讲的棒棒的。 对，这个调节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放在运动员的身上是有效的。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也会同样有效。 对对， 只不过我们的奥运赛场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奥运赛场。 对，在自己的加引号的奥运赛场当中表现得更精彩。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这样的话的确对于我们的生活